这位朋友大家好。好，我们看下一句经文，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施免。这个道人善，即是善。当大家听到很多善人的行持，善人的风范，每一个人心中都会升起啊这种效法之心，是绝对会这样。因为人之初，性本善。我相信啊，在这几天当中，一定有人已经做到欲施免，已经学到了，一定有。从诸位朋友的脸上就看得出来有法喜，这个法喜绝对不是念经念出来，而是有落实在啊生活之中。所以这个道人善啊很好，因为会让更多的人啊得利益。所以现在啊这个卢叔叔的名字啊已经到全中国去了，所以这也是我落实《弟子规》的结果，叫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啊，欲施免。所以我们也要啊，非常用心啊，去把这些好的风范啊，记在脑子里，随时都可以啊，告诉别人，让他们都可以啊，得到一个效法的对象，甚至于从中啊找到一些很好的方法。好，扬人恶，即是恶，即之甚呢、啊？或且做。当我们去宣扬别人的过失啊，对方假如知道了，可能会非常难受。所谓背后之意啊。背后的议论，说他的是非啊，受害者常若刻骨啊，你批评他这一些不好的言语，在他的心中就好像什么，刻入骨头里面去了。时时想着什么啊，报复你啊，那就都是在意气啊用事了啊，所以这样啊不可取啊，所以不要去扬人恶，可能会树立啊敌人，所以十个朋友不嫌多啊，一个敌人啊可以给你烦死啊。好，所以我们呢，存心仁厚，不与人啊起冲突。那当假如啊，别人有善，我们都不称扬；别人一有一点小恶啊，马上就到处传。这样啊，不止啊，折损了自己的福分，更大的罪过啊，它是影响了团体跟社会的风气。你看，假如每一个人都不讲人家的善，都只宣扬人家的恶，那将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人与人将会纷争不断啊。所以我们也要考虑到，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是在影响整体社会的风气，所以这个罪过啊，不单是个人啊，还可能跟整个社会啊结罪。所以言语啊不可不慎。再来，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善相劝，我们之前课程也提到， 善啊，必须先分辨真善、假善、是善、非善，还有很多的判断，在《了凡四训》这一本书，当你判断正确，才能够去劝，不然呢，到时候是非都没分清楚，那就不见得啊，是利益到他人。那古代人面对别人的善的劝告，或者是听到善的言语行为，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接受呢？孔子啊，赞叹颜渊呢，得一善，则全权福音而福施之也。就是颜渊只要听到一个善了，马上啊，时时刻刻放在心中，一定要去落实。所以只要提到贤德啊，孔子都会直接说到，有颜渊者好学。对于颜渊这个学生啊，夫子非常欢喜，也因为他的学习啊非常扎实，只要老师说过的话、说过的善，他都会时时刻刻不忘去实践。好，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学习善的态度，自然就能够啊得而皆见。在古代啊，所有当官的，我们都称他是父母官。为什么叫父母官？因为啊，比方说一个县令，他与整个人民啊相处得很密切，而且整个县的教育方针、教育内容啊，都是由县长在负责，所以呢，他也有责任把他这一县的人民啊教育好，所以能够啊爱民啊主子的这种态度，所以也称为父母官。那当然，这一些地方领导人他也有要落实啊善相劝、德而皆见，让整个社会风气能够越来越好。那我们现在当官的有没有这个态度？还是有啦，我们要引恶，是。但是啊，为什么比例啊没有像以前那么高？这个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啊，我们错了，我们也没有把《弟子规》跟他们讲。现在又功利主义这么炽盛了，所以重利轻义嘛。只要呢，他能够啊有这个机缘，看到这个《弟子规》，应该会唤醒他那种为官的责任心。好，那在隋朝时代，有一个读书人呢，叫辛公义。这个姓呢比较少。诸位朋友，这个父亲取的名字好不好？他取这个名字啊，他儿子绝对不可能作奸犯科，因为每天人家都喊他公义啊，哇，那他一定全身都是浩然正气啊。好，所以我爸爸给我取这个名字啊，我不得不有礼貌。所以当他到了这个闽州一带，这个闽州是现在的甘肃，在闽州当刺史， 刚好当地啊有一个风俗，就是只要家里面啊有人染上疫病，就把他抛弃，让他自生自灭。啊，他去以后啊，觉得太严重了，这个是孝跟义啊全丧了，所以他就主动啊，把这一些丢在路旁的这一些生病的人啊，通通啊，把他接到他的衙门啊来照顾，也找了很多医生啊来治疗。等到这些病人啊恢复健康了，就赶快啊请他的家人来接回去。接的时候呢，又跟他说：“我跟你爸爸都相处这么久了，你看我也没病。”那这一些为人子女的就会觉得很惭愧啊，都是以德啊来唤醒这些臣民啊，这些人民的惭愧心，就赶快啊把家人啊接回去奉养，好把这个没有孝义的风气啊整个扭转过来。所以当地的人啊都称他为慈母，把他当母亲一样啊看待。好，这个慈母啊不止挽救了他亲人的健康，还挽救了什么？每一个人的良心呢、啊、人的良心丧了啊，纵使还有命在啊，也是行尸走肉。所以古代的人啊宁可死啊也不愿意违背道义。我们在这几天的课程也举了不少例子，像之前也举到一个孩子叫雨滚，不愿意抛弃他的哥哥，所以自己留下来啊，所有的村落的人都离开了，他独自啊照顾哥哥。所以吉人天相啊，后来哥哥还身体好了，这个确实是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好，所以善相劝才能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假如该规劝的时候不规劝啊，那我们就失去啊，比方说当朋友或者当先生或者当儿子的本分啊，就没有尽到。所以这个何时规劝，我们也要抓对时机，还要有正确的方式态度。这个我们之前也已经很深入啊来研究过，在这里啊我就不再多说。好，那当我们都可以人有短切莫揭，人有失切莫说，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很祥和的风气，又能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眠。所以一个团体啊假如能够非常的和睦和谐，这个团体一定会非常兴旺。所以我们处众当中必要以和为贵，然后在该规劝的时候再抓住机会，要扬善于公堂，归过于私事，也要顾及他人的面子。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句经文，一起把它读一遍。预备起。贵分小，与宜多，取宜少，将家人 先问己，己不欲，即速矣。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好，下一句经文：凡取与，贵分晓。这个取与，就是我们啊，比方说家里啊，家族在分东西了，我们也要啊，视情况而定。当对方啊比较困难，我们应该啊多给，自己啊少拿。当能有这种礼让的态度出来啊，那家庭的风气啊就会处处体谅，处处相让，而不会处处啊相争。当家庭有这个和气啊，确实啊整个家族都会兴旺。但是只要染上争夺，像我们之前也有提到居家戒争讼，假如因为分不平，到时候告上法院，可能啊都不会有好的结局，甚至于会有坏的榜样啊留给子孙了。到时候啊纵有家财万贯，也会啊败上，好，败上掉了。好，所以尽量啊能够让啊我们就去让。所以周朝也因为这个泰伯跟仲雍把这个天下怎么样让给了弟弟，让给了自己的侄子，也能够啊造了他们周朝八百年的盛世，也能够让全国人民啊企鹅效法孝悌的精神。其实人啊都很怕让，觉得让了以后自己就怎么样没了。人不能只看眼前，当你一让啊，成全的德行，成全的家庭的和睦，而这一让啊也积累了自己的福分。当你有这么多的福分啊，自然在往后啊就会有所回报。天道无亲啊，常与善人，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人啊不能随顺烦恼对应事情，不能随顺自己的习性，要随顺天理，随顺人心去做。好，所以凡取与，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矣。就是当我们不愿意别人批评我们，别人侮辱我们，或者别人伤害我们，我们都不愿意别人这样对待我们，那我们同理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不应该去伤害，不应该去批评，不应该去指责他人，用这一份心呢、啊去体谅别人。那乾隆皇帝啊有一个联璧里面提到，愿天下翁姑啊愿天下 空孤，舍三分，爱女之情，而爱媳，爱他的媳妇，望世间啊，望世间人子，以七分顺妻，之意而顺亲，这一句对联呢，也很有人生的哲理，给我们很大的省思啊。我们看第一句，愿天下翁姑，是指公公婆婆，因为千古有一个比较难这个解开的矛盾，叫婆媳。这个婆媳之争，因为没有读过《弟子规》，将家人先问己，因为媳妇也是别人的女儿啊，所以啊，可以用三分爱女儿的这种情啊，对媳妇啊，那相信啊，绝对不会跟媳妇啊有冲突。其实啊，这人真的是很奇怪。比方说啊，这个妈妈很气她先生啊，很懒惰，都不做家事，也不帮忙，她生不生气啊？她很气，但是啊，她也跟她儿子说，你只要把书念好就好了，其他的你什么都不用管。他还在养出一个会让另外一个女人气死的男人，有没有？将家人先问己。好，那很多人为什么对媳妇比较严苛？因为她也是熬过来的，可能这个婆婆也对她不好。己所不欲啊，勿施于人。所以我们曾经穷过啊，应该看到穷人要倍加的什么关怀才对啊。好，再来，望世间人子啊，以七分顺妻之意啊，而顺亲。所以一般有一些男生啊，娶了老婆以后，谁说的话算啊？所以这个态度啊，有待商榷啊。因为啊，这个太亲了以后啊，就会意气用事啊。对于他的做法、利弊得失啊，很可能都看不清楚。假如啊，听了老婆的话，疏远的父母啊，他的败相已露啊，因为他的孩子必然怎么样，学不到孝道啊，那他这一生再怎么努力，到最后可能是白忙一场。所以啊，不要用感情来经营人生，往往都会啊太偏颇。要用什么理智来对应。那现在呢，又常常说什么 IQ 什么 EQ 什么 CQ 还有 HQ， 这个外国的东西啊，它就是把简单的东西啊怎么样，它不复杂，它没有版权可以拿。所以其实很多的道理啊，只有一个啊，讲成很多个，我们都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抓回来。什么是 EQ 啊？什么是 EQ 啊？ 那个 Daniel Goleman 写的 EQ 啊。什么是 EQ？叫情商是吧？情商，IQ 叫什么？智商。这两个怎么分？会讲甜言蜜语叫情商，是不是？那什么叫智商？智力很好叫智商。那这两个东西是两个吗？好，比方说有一个男人，我很理智，我要努力赚钱，所以呢没什么时间啊陪儿子，我要睡在公司，有没有理智？有没有拍着胸脯啊，我是要为了家庭打拼啊，好像听起来很有理智哈、哦，这哪是理智？理智应该是可以啊，让人生全面发展。哦，你说这个人感情很丰富，疼儿子疼得要命，什么事都不让儿子做，这样叫情商吗？爱之啊，足以害之啊！你的情当中没有智啊。那叫滥情啊，你的智当中没有情啊，那叫什么？那叫薄情啊。很多企业家事业做得很大，妻子儿女去哪了？连妻子跟他 say 拜拜，他都搞不清楚妻子为什么走了。有没有这种人？因为妻子觉得跟他讲不通。所以什么是情，什么是智？有真情者必有真智，有真智者必有真情，情智不二才是真情真智。所以明明是一个真实的真心，把它讲的那么多，让我们都不知道往哪一条线拉上去。所以卢叔叔他每一个礼拜再怎么忙，他都坚持礼拜天一定陪家里的人吃饭。请问是情商还是智商？对嘛，因为对妻子儿女有真感情，有真理智，他才能够排除万难来经营他的家庭。所以我们学习圣贤的这一些道理，这一些做人的态度，才叫真情真意真智啊，来过一生。好，诸位朋友，你觉得我情商好还是智商好？好好，所以我们不要再还是好依法不依人，好好的跟着弟子规，跟着四书啊学习，好，不要再钻到这一些专有名词去，好，会跳不出来。好，所以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即恕矣，有这一份理智啊，去体谅别人的感受，就不会啊强加于人。好，我们看下一句，恩欲报，怨欲忘。好，这个恩欲报，其实啊，当一个人能念念不忘恩德啊，不忘父母，不忘师长，不忘众人对他的恩德，他的精神生活一定怎么样？非常充实。所以一个人幸福的根基啊，就在爱与感。 感恩之中。当他懂得爱，懂得付出，他会体认到自己的价值，施比受啊更有福。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做义工的人每天都怎么样，满面笑容。你看我们许哲居士已经106岁了，我曾经啊见过他本人，在高雄的时候，他笑起来啊真的跟婴儿啊没什么两样，真是一片赤子之心。好，所以这个江家人啊，恩欲报，怨欲忘，所以他时时啊想着可以帮助别人啊，这个是活在啊爱人的世界里。那当一个人能处处念恩，他就活在啊报恩的这种心境之中。那当人在报恩的时候啊，他的内心啊会觉得非常充实，非常充实。像我这一年多来啊，一年多来也走了这么多地方啊，终于啊也有一点欣慰，觉得啊自己这一生啊很幸运，能够啊这个跟着杨老师，跟着卢叔叔，跟着我的师长，跟着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我是很幸运的人。所以也希望啊做一点事啊能够啊让他们欢喜。所以这一年多来啊，虽然看起来啊很忙碌，但是整个精神状况啊反而是越来越好。所以活在感恩当中啊确实不一样。当回首来时路啊，觉得呢还有这么一点啊充实的感觉。我记得啊这老杨老师啊有一次呢包了一个小红包给我，上面写着蔡老师你辛苦了。我看了以后啊当场怎么样，眼泪都掉下来。因为啊这一生啊能够有这么幸运啊能够走向中国文化的推广这一条路啊也是杨老师啊成就的。而在这一路上啊，虽然他没有啊在我的身旁啊，但是啊都是点点滴滴啊给我提携照顾。假如没有杨老师啊狠心呢把我放在海口，我就没有这种历练的什么机会。而且啊因为老师已经以啊这个弘扬中国文化为己任，所以很多事情啊都是他运筹帷幄，把很多的这个前期发展的愿景啊都规划好。我啊只是做一个教学的工作而已，而往后的这个安排啊杨老师也是处处啊替我们这些晚辈着想。好，所以我们能够啊就是跟随这一些善知识学习啊，这些恩德啊要念念不忘。那回报这一些长者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依教啊奉行。所以呢这个我送卢叔叔礼物啊他可能呢也不缺，最重要的他能够看到我们这些晚辈啊能够听从他的教诲去立身行道，将是带给他最大的安慰。所以我们要时时啊念父母之恩，时时念啊师长之恩，时时要念啊几千年来我们的圣贤 之恩。所以每一次啊，我在看德育故事啊，都看到啊，哭得止不下来，就好像啊，这一位圣哲人啊，把我的心光啊，怎么样，点亮了。那一天我在看着主替带着他所有的这些亲党啊，一起去避难，几百个人呢、啊，他都照顾，然后啊，自己都是徒步在走，这些车马通通都让给他人，做到啊，让他乡里这一些长者啊，都说，我们虽然年纪这么大了，但是呢，在晚年还可以遇到他，遇到这个在世父母啊，死都无憾。我看到这里啊，相当感动，相当感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最缺的是什么？就是爱啊，就是关怀啊。当我们肯啊，追随这些圣哲人，相信啊，也会演出啊，像主替啊这样的什么好戏。所以圣哲人点亮我们的星光啊，我们一定啊要企鹅啊效法他们。好，所以恩欲报，怨欲忘。人与人啊，难免啊会发生冲突，但是我们之前也有说到，可怜之人啊，必有可恶之人啊，必有可怜之处。他也是啊，没学过做人，才会啊，跟我们发生冲突。那还是要先啊，反省自己。假如自己没有错啊，要进一步包容别人。那你总不能把别人的过失啊放在自己心上，那是把别人最肮脏的东西放在什么？自己最清澈的心灵，那是很傻的事。所以当我们肯原谅别人啊，其实就是什么？原谅了自己。当你把别人的过失每天都放在心上啊，那可不好受。所以要能够啊，不念旧恶，不憎恶人。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对于已经啊发生的这些冲突啊，我们不要放在心上，因为啊，当你把这个怨啊放在心上，对方能不能感觉到？能不能？可不可以？可以啊！你看，当你有怨气的时候，会不会表现在眼睛、表情？一定会的啦，沉于中啊，行于外。那心不沉，当然也会表现在外在啊。所以，当这个怨你放不下，两个人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疏远。这样啊，也不好。毕竟啊，可能要朝夕相处，或者是啊，常常在公司里面都还要相见。所以当两个人不能彼此接纳，很可能又要影响一个家，影响一个团体的和谐，那又何苦啊 来哉呢？所以我有一个长辈啊，因为他很有才华，所以啊，公司里面呢、啊，很多的事啊都会拜托他做。那因为表现得特别好，很多的这些奖励啊都到他身上来，就会造成其他这些同事的什么嫉妒。那我这一个长辈就说，给人家嫉妒是光荣的，因为啊有本事才会被人家嫉妒，哎，所以呢不需要生气。那接着他又说道，他说有一个朋友啊，就是批评他特别严重，但是啊他也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后来啊，这个朋友有一件事啊没有人要帮他，而刚好我这个长辈又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就主动啊去帮忙他。结果这个动作一做出来啊，对方怎么样？哇，很惭愧啊，惭愧自己过去啊所作所为。后来啊他们两个啊就变成什么好朋友啊，冤家宜解啊，不宜解。而且啊真正交往之后啊才了解到，一个人啊常常会批评别人，就是内心怎么样不平嘛。那他的心为什么会不平？因为啊可能成长过程或者现在的家庭让他的心啊无法平息嘛，都是内心有很多苦啊没有好好的处理掉嘛。所以藉由呢我这个长辈啊不跟他一般近视，又主动啊帮忙他，这一份情谊啊就化开这个瓶颈，进一步啊又可以啊在思想观念当中引导他帮助他。所以我们啊有缘千里啊来相会，不敢善缘恶缘啊，只要我们的心保持平等，保持慈悲啊，相信啊纵使是恶缘也会怎么样转成善缘。所以要做到冤亲平等。真做到冤亲平等，才会让人打从心里什么佩服嘛。那我们看这一句成语谁排前面呢、啊、冤哦，冤亲平等。所以要扩宽心量，恩欲报啊怨欲忘。其实啊我们很多的执着啊，只要转一个念啊，当场从执着就变成智慧了。所以人要会转念，所以我们要啊感谢伤害我们的人，因为他们磨练了我们的心智啊。感谢欺骗我们的人，因为啊因为他增进了我们的见识。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人进步最多的时候在什么时候？逆境啊。所以感谢伤害我们的人，因为他磨练了我们的什么 心智啊，感谢欺骗我们的人，因为他们增进了我们的见识。俗话说，不经一事啊，不长一智啊。感谢啊，绊倒我们的人，因为他们强化了我们的什么能力啊，强化了我们的能力。感谢啊，遗弃我们的人，因为他教导我们应该啊独立了。你人生能靠谁？靠到终老啊？不可能。这个靠啊，不是肉体上的靠啊。一个人啊，要有心智的成长。你的一生啊，最重要要靠的是自己的真实智慧。所以感谢啊，斥责我们的人，骂我们的人，因为啊，他增加了我们的定慧。所以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这个不只是父母，所有的人当他们对我们斥责的时候，我们都能虚心洗耳恭听。你在这个当下道德学问怎么样都在提升。好，所以当一个人转一个念啊，所有的烦恼都可能变成啊智慧，也由于你能转得过来，这些伤害欺骗这一些啊绊倒你的人，会突然会对你怎么样很惊讶，进一步要对你很佩服。哇，人的修养可以到这样，你到底跟谁学的？那你弟子规又可以介绍出去的。所以我们要让圣贤人的脸上贴金啊，可不能撑不过去呢，还是跟他一般见识，到最后对方又说还说学什么弟子规，那就麻烦了。好，所以怨欲望，报怨短，报恩长。这个报怨短不是真去报，是把这个怨恨的念头啊要赶快什么转过来。那报恩长，这个长啊不是时间哦，是指啊长长久久，哪有报父母恩报的完的，哪有师长恩报的完。我们对于这些恩德啊都要抱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好，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突然放光明？因为我高中啊就放过两次光明，跟诸位讲过了吧。第一次就是听到范仲淹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突然啊这个忽然闪的光明，差不多5到10秒钟，继续呢又开始昏沉。因为我对文言文都没开窍，又在读《出师表》的时候，突然看到孔明那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突然又放了光明。但是光明要能够持续才行，所以遇到圣教啊，不要再当面啊错过。我可不再错过了，错过啊很难受啊，一绕回来10多年了。虽然那时候才10几岁啊，但是10几岁的年轻人啊还会未复心词啊强说愁，还会抓一大堆很痛苦的感受。 因为啊不明理，不明理，所以唱着那些情歌啊，也唱着痛苦万分。没人指导，把这么好的青春啊都浪费掉。所以啊，人都有因缘啊，跟这些圣哲人啊也是很深的缘。所以我就跟朋友讲啊，我说假如有前世啊，我一定啊是帮孔明端饭的那个士兵，因为看到丞相越吃越少，所以就特别啊心痛啊。因为我在看《三国演义》啊，看到孔明在那里笔都拿不稳了，士兵端饭给他吃啊，他都不吃。我看到那一幕啊，痛哭啊，流涕啊。所以圣哲人啊，用他的真诚啊，演出这些好戏啊，我们一定啊，好好跟他们效法。所以报恩长，因为啊，就是有这一些恩德，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啊，走向这么样美好的方向。所以，只要没有他们，就没有什么我们。所以，抱持着这样的态度，我们会尽心尽力，尽我们的本分，让这些啊对我们有恩之人都能欢喜看到我们的成长，我们的人生。好，那我们接下来念下一句经文，预备起。身贵端，虽贵端，慈而宽，是福人心不然，礼服人方无言。待婢仆身贵端，这个婢仆啊，我们让它广泛解释，比方我们家里啊请的这一些员工都算是啊在这个范围之内。那当然啊，他们是用他们的劳力付出，我们也应该啊同样尊重他们的付出。所以当家里有请仆人啊，也应该啊教育孩子，对这一些仆人也要当长辈看待，不可以从小啊就让孩子看人怎么样大小眼，那他的这种平等心呢，这种恭敬心就怎么样，就建不起来了。所以要谨慎，纵使是开车的司机啊，孩子也要称他什么叔叔伯伯，不失恭敬。那能够在一个家庭当中啊，都是难得的缘分，我们都应该啊多多体谅，互相照顾。比方说这个大年过年啊，大部分这些媳妇啊也会回来，媳妇儿子啊孙子都会回来。那现在因为很多都是职业妇女，所以她平常也怎么样忙得不得了啊，所以已经忙得很累了，结果好不容易过年放假回来又要怎么样，又要更累，甚至于那个工作量啊还比平常上班还多。所以纵使我们是为人婆婆啊，也要能够体恤到媳妇的什么辛苦哦，你不能说她是媳妇就该做，也要视情况啊而定。现在啊，比方说这个请人家做个年夜饭啊，也怎么样很方便啊。假如媳妇确实已经很累了，那去叫个 饭菜啊一起来围炉，那大家都很轻松愉快，那媳妇也会觉得啊，这个婆婆啊真替她着想，那你爱她她就会爱你嘛，爱人者啊人恒爱子，敬人者人恒敬子。其实人跟人相处融洽难不难啊？哪有那么复杂，只是我们太钻什么牛角尖嘛。当然当婆婆啊做出这些很体谅媳妇的事情，那这个媳妇啊也应该怎么样，嘴巴要甜一点，你走在外面刚好婆婆也在，你就跟这些亲朋好友说，哎呀我婆婆真好，都帮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婆婆听了以后怎么样，很高兴，这个叫好话一句啊，我没讲，大家是好话的话就会互相欢喜，互相什么帮忙嘛。好，那今天的课啊，我们就上到这边，谢谢大家。